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这一天进行的我们关注的体育赛事。前一段时间比赛少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怀念有比赛可看的日子。今天一下子我们关注的球队一天当中三支队伍都登场了， 三连发。 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三场比赛您都看了吗？ 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到晚上啊，这个三场比赛的话，我相信篮球足球的话，一个两场比赛都是关于篮球。首钢呢，这个和北控今天同时出赛啊，这种机会不是非常多。再加上呢，国安应该说今天是这个赛季的收官之战，最终的结果的话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那这三场比赛呢，从上午开始到下午，依次是首钢、北控和包括北控这场和国安队也差不多是前后脚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三场比赛过后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赛季以来一种对比赛的渴求也是达到了最顶点。当三场比赛同时都来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会不会有些分散，跟每个人个人的偏好有直接的关系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呢，也欢迎您来发表观点。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微信这边呢，微博当中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的部分。如果大家打开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除了我和老孟之外，我们还请来了篮球评论员周贺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欢迎周贺。 哎，孟群老师好，林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三场比赛，您都关注没有？这一天，大家说了，哥大爷说这是第一天上班啊，不敢摸鱼啊。这三场比赛，一场上午开始，两场下午开始，这不是让大家在第一个工作日当中，就感觉心猿意马的，不知道是在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还是放在比赛上。 其实你说就差一天的时间，如果安排在昨天的话呢，这个三场比赛同时开始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休息日有一个特别好的收尾啊。但是呢，今天这个工作日第一天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这个高密度大强度的比赛哈。那对于球迷来说呢，没看是很闹心的。不过没关系，现在呢这个回看也非常方便，而且今天这三场比赛，每场比赛应该说都是可圈可点。 那包括其实大家说到了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去关注这些比赛的进程的时候呢，也会从结果上来看啊，就是。当然过程很多人说了，我看了这个剪辑的片段，或者有的人没有看到电视当中的转播，因为更多的人现在是用网络平台来关注比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终的结果，这三场比赛总的来说，这个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且从对手的情况，从球队的发挥上来看呢，都是让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工作日，就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投入到观看比赛每一个细节的过程当中，但至少能收获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我们说这个比赛里边的输有输的这个原因啊，赢有赢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今天把周贺请过来，就是要看在今天的两场比赛当中啊，首钢为什么能赢，那么北控为什么又输。 没错，那包括看到国安队在这个赛季的收官战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黑暗希望光明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还说看到国安的比赛，感觉那叫一个别扭，别扭在哪儿呢？您愿意解释解释吗？而北京老哥哥也说，这个比赛没转播，上哪儿看去？你看，还是要我们要多拓宽您的观赛的 渠道 啊，是吧？网络端现在也可以找到很容易方便来观看比赛的通道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体育广播的即兴赛场节目是为大家转播的北控的这场比赛，好像今天就输了这一场。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先听听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先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一会儿再请周贺来为我们点评。 面对已经五连胜的浙江男篮，北京北控虽然拼尽了全力，但还是因为实力的差距90-102输给了对手，遭遇了 CBA 联赛的两连败。 本场比赛开始之后，北控的外援兰兹伯格成为了球队的主攻点，王少杰也有着不错的发挥，而浙江队的进攻点更多，陆文博、刘泽一、吴前轮番得分，双方都发挥了不错的水平。北控首节过后20-24落后，第二节北控的大外援哈斯三次犯规被换下，浙江队也趁此拉开了分差，吴前和朱旭航的三分球让他们53-41领先。第三节北控队不甘落后，张帆先后投进了两记三分球，将分差迫近到四分，也打停了对手。但浙江队还是在实力上有着绝对的优势，王一博和吴前连续得分，让北控很难再追进分差，最终浙江队获得了胜利。赛后对于球队的拼劲，主教练马布里还是给予了肯定，但全场21次的失误仍旧是老问题。 这场比赛我们球员一上来，从比赛开始到最后都展现出来极强的那种拼劲和这种战斗的那种精神，对这一点我对我们球员今天这场比赛发挥还是很满意的。从一开始到最后呢，他们整场就是说在攻防两端这种拼劲，包括这种给对方这种身体强度，确实都是按照我们赛前这种动员按照赛前的要求来一直来做，但是还是我们失误还是有些多，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应该做的这保护好球。 这场比赛面对强队，马布里进行了阵容的调整，派出了王俊杰、马勇、兰兹伯格、于昌栋和邹雨辰一个全新的首发阵容。对此老马解释说， I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as far as our defense's intensity. 这场比赛呢，我也是想去调整一下球队这个首发，来让我们的这个防守强度提升上来吧。因为今天换了这两个首发，王俊杰和马勇，他们两个在后防线上，他们最近这个防守的状态是很好的，所以说我希望通过他们这两个人在防守的压力来改变我们整个球队的这种防守的这种状态。 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兰兹伯格，本场比赛得到21分。但也有6次失误，对于自己的表现，这位北控的新外援并不满意。 Turnovers is a big part of this game. They pressured us, and especially in key moments of the game, myself.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从数据这块，我这场比赛6次失误，这对任何一名球员来讲，一场比赛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总之呢，我还会继续去学习，继续去训练，争取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尽快去融入我们球队，给球队提供更大这样一个帮助。 两连败之后，北控将在周四晚上7:35对阵四川，球队也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摆脱近期的颓势。 这是刚刚李维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也请周贺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北控的发挥。就是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的时候，其实从大家的预期上来看，也没有指望说就一定能怎么样，但是呢，这场比赛的过程里面就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一点希望。为什么会是呈现这样的一种态势呢？ 一看您就看比赛了这的确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就是我也是这种感受，就是现在呢，其实北控他的这个问题要比咱们比如说看首钢之前也输球，但是两支球队不太一样，虽然排名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是仿上往下一个第9一个第10，但是实际上北控现在的问题非常多，因为球队里边球员不少，然后呢这个优秀的球员或者有潜力球员也不少，但是现在就这些球员没法真正说捏合到一起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球队。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咱们的这个后卫线，就是后卫线上呢两个人，一个是王少杰，一个是这个王俊杰，一个是廖三宁。廖三宁呢是今年的新秀，王俊杰呢实际上是有两个赛季经验，但是上赛季没打。相对来说就是整个现在上来大部分时间没有打，那其实很多的这种就是进攻当中咱们打不出有效的配合，这是为什么北控在目前联赛当中场均的失误数排在联赛的倒数，这个联赛的倒数这个第一，这失误是联盟倒数，然后呢这个场均助攻数呢是也是联赛最少的两支球队之一，就是咱们助攻少失误多，我觉得这跟后卫有很大关系，就是你不能把这些这些资源有效的给整合起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现在两个后卫呢又没法说他马上就成长，因为后卫这个位置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场次的积累，所以现在球队整个感觉就是好像进攻有点无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希望的一个原因。就是相比人那边，就是今天包括王一博也好，不管是吴前也好，实际上比赛里边都是表现得非常不错，而且能够把整个球队串起来，但咱们现在呢就是说真正在这个位置上比较缺人。而今天这比赛呢是吧，我有几点没看懂啊。第一呢就是说咱们调整首发，张帆和廖三宁没有进入首发，然后 上的呢是王俊杰和马勇，然后在开场之后呢，咱们并没有真正打出一个就是希望的可能跟对方这种快节奏的一个转换啊，包括兰斯伯格今天第一次首发，面对旧主第一次首发，其实开始打的还可以，但是就是咱们并没有打出一个我觉得期望的那种状态。然后等到后边打了半节，一看把张帆和廖三庆拿回来，实际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在不断追分。然后这个是当时是余承栋，然后哈斯、张帆和廖三庆，就相当于咱平时的一个首发阵容。然后呢，在场上哎反而打的好像更顺一点，然后包括今天在这个第三节后半段第四节追分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阵容，就是咱们常规的这种张帆和余承栋这种阵容的搭配反而呢会更稳定一些。现在就是说球队做这么一个首发的一个转换，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一个效果，而且在真正跟对方的这种竞争力当中呢，实际上我觉得展现的还是比较有限的。另外呢，就是相比对方呢，我觉得咱们还是说就是在这人员上其实不够齐整，人员的构成上不够齐整，因为咱们首先就是内线人员非常多，现在咱们看每天包括孙思瑶啊，包括就是像今天孙同林也没打，就是咱们的内线球员是用不过来。然后因为以前上赛季开始的时候咱们就仨内线，就是没人可用，现在呢咱们是内线多到用不过来，然后干脆就上看台了。然后结果呢后卫线呢就俩人，就是除了王俊杰就是廖三宁。王俊杰呢是一个不太会传球也没有太多投篮的一个后卫，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后卫，但他的攻击呢还比较偏重于突破，今天有几次突破被对方盖掉啊等等，就是在对球队这种串联上其实做的又不够好。我觉得其实咱们在这个整个包括外援的选择上就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在选择上，如果当初咱们直接选一个比如说咱们锋线缺呢选一个兰斯伯格这没有问题，然后咱们选一个小外援，咱们选一个后卫外援，然后搭上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三个控卫，是不是就要从容一些，然后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进攻给梳理起来，比如说像天津的罗切斯特呀，然后山西那费尔德啊，就这个级别的外援能够把球队梳理起来的，可能我觉得现在北控的这个战绩会更好，或者说打得会更顺。结果现在就感觉就是各自为战，你的材料都摆在这儿，最后炒不成菜，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你有可能有不少有实力的球员，不管是这个张帆也好，然后廖三宁也好，还是说余昌栋也好，这个邹雨辰也好，最后大家不能形成合力，你上线大个儿掩护之后，咱们看像今天包括人浙江队能够打出一些挡拆的配合呀，然后能够有一些这种突破之后的分球啊，打到这个底角的三分呀，咱们现在就没有这些，咱们都是要不然拿着张帆单打，兰博格单打，然后或者低位要求余昌栋或者邹雨辰来单打，然后或者就是说这边没投进然后抢个篮板了再靠个人能力去打，所以咱们很多都是各自为战，所以咱们的助攻数很少。我觉得这是现在北控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天两天能解决的，除非咱们马上比如说选了一个新的小外援到队之后能跟球队打出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否则就是这个问题恐怕会成为就是这个阶段尤其这第二阶段可能困扰北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咱们说这第二阶段实际上时间非常紧促，一个月的时间要打15轮比赛，基本两天一场，那你的这个战绩直接就影响到你最后的排名。那咱们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反正是看不到答案。看完这场比赛，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答案， 没有答案。 另外呢，这个有一个数据里边说的是这轮比赛的这个，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投篮命中率还是不理想啊。这北控三分球15投3中，20%的命中率，赛季新低。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手感啊，这个情况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人浙江队呢，他本身是有一定实力的。今年浙江队他的防守效率也到了一个联盟前五的一个级别。就是他这支球队呢，以前咱们觉得是重攻轻守，但实际上人现在是能防，而且呢，你更多的都是个人单打，你没有机会，人就站在你面前防，你自然就投不准。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比赛打这个广厦，就是人家那个外援啊，包括这个防守球员，其实给兰斯伯格很多的这种身体对抗，就是不让他很轻松的去出手。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难保证你的命中率。那咱们的外线投手今天张帆又没首发，实际上在前边一直好像上半场一共就进了一个还是几个三分，我记得后边是这个张帆，就是下半场才进了三分。就是说你投手呢前面又没用，然后你的后卫线呢，咱们现在包括这个王俊杰也好，还是说这个廖三宁也好，实际上没篮儿。咱们现在就是你的后卫没篮儿呢，就没有太多的进攻威胁。你没有进攻威胁呢，别人自然不会出来，比如说后卫那个上来挡拆，然后你人家的内线呢就扑出来大烟雾，人不来大烟雾，你的内线就算进去也没有接球的好机会。所以就是说现在咱们的这个战术打不出来，我觉得跟咱们后卫没篮也有关系。现在北控就是缺什么呢？我觉得缺控球的，缺投手。真正说稳定投手能够给球队带来稳定帮助的，除了张帆之外，恐怕说实话其实可能是余昌栋。 就是现在就你没有稳定投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种小阵容的情况下，在这种咱们说打快速这种篮球的这种风潮之下，就是咱们的稳定投手现在是不够的。 嗯，刚才其实捋一捋周贺评价的北控这几个问题哈，包括就从这场比赛上来看，首发， 嗯， 然后外援，包括人员的使用，然后失误也多，这个配合怎么样去梳理位置上的重叠，某些位置上的人过多，某些位置上人又不够， 对， 就出现了种种问题之后呢，又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人就把问题直指说，哎，是不是要考虑考虑换教练了？是不是老马当教练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应该要有人从这个上面说，到底北京老哥哥就问说，请嘉宾说一说老马执教到底行不行？一问出这话，就赶快有人来艾特我们聊天室当中的俏，因为大家都知道俏是北控的球迷，就是老马的粉丝。俏的观点是，不是怎么才知道哪些组合好呢？还是期待着能有更好的外援？到底是老马的问题还是？ 我觉得这事呢，就是分几个方式，就是说你这个，当然这人员搭配肯定是在不断的去调，但是你不能把张帆调到了一个替补的位置上，因为你就这么一个稳定的投手火力点，对吧？咱把他搁替补，你拿什么去跟浙江拼呢？说实话，咱们就算主力阵容去打浙江的一个替补，就是人家不上无钱，咱也未必一定能赢。你何况说咱们把张帆搁到这个替补阵容，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变阵可以说是不成功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尝试啊，其实不做也罢。然后。至于老马换教练这个事呢，其实之前也有这个网友在网上跟我说过这事儿，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就这个阵容，就这个就是当然你有很多的不错，咱说不错天赋的球员，就这个阵容，你把菲尔杰克逊拿来，你这两个菜鸟的后卫，他也不能把他这个串联成一支强队。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廖三宁他是需要时间积累的，的确很有天赋，小伙也很好，我也很喜欢，但他不能说今年就很成熟了。就是他打得很好，有机会去争夺这个最佳新秀，但是他不能说他就很成熟了。就是现在问题就摆在这儿，他们就是没篮儿。然后呢，而且呢，王俊杰不会串联组织，就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整个球队现在你的后卫，我觉得很少说有那种强队说我就俩后卫能用，就这俩后卫有一个还不会传球。 嗨， 就我真的很少见这种球队，就是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阵容是没法把它捏合到一起。老马呢有些想法，他你得需要球员去体现。对吧，咱就真换一个球员来，你说他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就是真换一教练来也未必能做到。那你现在咱们说摆这个阵容上，你搁上一费尔德，那是不是这马上就成了？就可能让我去当教练，说实话，就是你给我一费尔德，可能我觉得也能还可以，对吧？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让咱们球迷朋友去，你就站在那儿，有这个费尔德带着队，或者给你一个真正说成熟的后卫，我觉得可能也会好一些。所以在今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于选外援的时候，咱们的确有一些这个角色上的一个失误。然后在为什么你有很多的内线情况下，你上来先选一哈斯第一阶段，对吧？然后来兰兹伯格呢，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就是说你的最缺哪个位置，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但是这个位置呢，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补强，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咱们就说看北控的确就是有点心里没底的一个原因。我记得之前咱们做节目也说，首钢呢是相对稳定，然后北控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你现在看起来阵容都挺好，但是你的后卫，咱们说就这个发动机，咱就相当于啊，咱们开辆特别好的车，看起来哪儿都特豪华，内饰也豪华，这配件都特好，就是发动机不灵，对吧？你怎么给油它就不走，那你说这车它是不是开起来就是效果就感觉不好？ 反正乘客会埋怨说司机你怎么回事儿 啊？对， 不了解这个 你怎么开的，你怎么开不起来 啊？他不 宝马的外壳，夏利的发动机。 我觉得现在这也就是这样，因为你就是这个两个，咱刚才说两个数据是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助攻少，一个失误多。就为什么？就是你控球的不灵嘛，对吧？你但凡有个好控球的，那也不至于是这样。所以就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咱们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我们选一个小个外援，选一个后卫的外援，哎，能串联的来了之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长远的看呢，未来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这球员引进，然后更好的这种培养的体系，让廖三宁他们去不断的去发展，能够成为更成熟的球员去带领球队？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远来看，但是眼下就是说马上解决的，像大部分 CBA 球队一样，就是选一个好外援，比如你来哈德森。是吧？那可能这问题解决了， 就立竿见影。 哎，立竿见影，这就是最简单这个直接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知道，对我来说呢，对马布里有一个印象，就是老马特别愿意提携年轻人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他对王少杰的重视。 嗯， 就当时王少杰出来的之后的话呢，这个无论他的表现起伏怎么样，但是呢，还是对他委以重任，特别的支持。所以老马用年轻人啊，我觉得一直以来好像是他的一种这个。 但是说实话，今年啊，今年就是 咱说实话了啊，听众朋友们，这大家都大家哎， 现在说点电台不让播的是吧？ 大家都担待。今年就是我们跟好多朋友聊啊，也说就觉得北控的球员呢，当然廖三宁是让大家眼前一亮，作为一个新秀，但是有几点就是大家没有看到太多的进步，比如说王少杰， 嗯， 就是第一年觉得哎很不错，去年也有一些比赛，有我记得去年有四场比赛得到21分，打得很不错的比赛，包括打同曦，虽然是不是强队，但是能够有很有统治力的表现。然后今年呢，没有说这么亮眼的比赛，就是这是为什么？这咱不知道啊，是练得不够啊，还是说这个有什么伤病的原因啊？就是这反正这令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失望，就是没有达到一大家的预期。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这罚球。为什么咱们这罚球这么差？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联赛也是垫底的罚球命中率，这个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因为那天我跟王毅我们还在聊这事儿，就是那天我也是连线我在聊，就说你说你罚球，你让我从70%提高到90%，可能这很难，就是全队的罚球命中率。 嗯， 但是你说你从50%提高到60%，这过分吗？这可能不过分，因为没有人防守，咱们就站在这儿投篮。然后距离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就这种球命中率应该是有保障的，就是这个，而且咱们现在罚球命中率不准呢，就是罚球不准是从开场到结束都不准。如果你说我到最后我这个体能上有影响啊，然后我心里边可能有一些波澜呀、然后这心率有点快呀、然后你说我罚球不准可以，从开场就不准一直到结束，咱们这罚球就只有那个当时开赛的那个第一场比赛得了就是应该90%多的罚球命中，当时我觉得我这突然这冲口气练的行了，后来才发现40%多、60%、50%，就一直是这个， 这才是常态。 我发现这是常态，我觉得这个罚球这个东西真的就可能就是练的不够。就是如果你说这些运动员最后罚球是这么一个命中率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合格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潜力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提升？你说，张帆其实还在这几年，咱们看到他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像比如余尚栋他们非常成熟了，你只是说他在有一个阶梯式的上升不太现实，但是王少杰可以。是吧，王少杰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像这个王俊杰呀、廖三宁，王俊杰去年没篮，今年还没篮。 嗯， 然后去年是这个一路突到底，突到底啪让人盖一个，然后今年还是一路突到底，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球员的一个进步。 嗯， 然后这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球员的培养上，就是不光是老马给机会，老马的确给了很多机会，说实话如果我是教练，可能王俊杰我现在不用，就是你先下来先歇会儿，我让李嘉恒试试。 嗯， 就是但是老马给了很多机会，因为他有潜力，身高2米一个后卫，打国青也挺好，心理素质也不错，然后都挺好，我还给你机会。但是呢，就是球员自身没有太多的表现说支撑教练说哎我回报教练让你看到我的这个亮眼的表现，我觉得不够多。包括其实咱少杰今天表现还可以，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没有达到大家预期说每年一个台阶的去往上进步。那他们有很多球迷啊，但说实话这是我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而且我们就是很多就是同行啊，大家在讨论这事儿，跟包括跟记者呀、都是觉得可能大家也是当着面不好意思说出这事儿，但是的确你会觉得可能这个进步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高。 嗯，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肌肉记忆这个词，就是总觉得说对于运动员来说你最直观的能够提升的，就比方说你的罚篮的命中率或者你的一些基本功上面可以能够看出，或者你在经过很长的一个调整期之后，一开始看你的身形发生了变化都觉得你练得很到位，就是能够很直观的这种改变。 前天我们开玩笑嘛，说把王毅跟我放在罚球线上，我们俩罚也能罚60%多。对 对，陈老师按照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孙宝生孙老师如果来直接说就是没练，就是短练。 他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短练，就是练得不够。那这练得不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需要就是俱乐部去好好研究。因为没有一支俱乐部罚球命中率，你说你站在这儿罚60%多，就是整体动不动这比赛有40%多罚球命，这都不及格，真的是不及格。 对，那说到北控这场比赛，维达勋爵说，今天北控的比赛打得死气沉沉，打浙江亚尼斯已经给你打了一个模板了，你得压节奏，你不能跟着他跑，他得分你也得分，你就拼不过他。北控最后的比赛没有朝气，可能也是人员结构的问题，要老中青结合才有战斗力。他又提出这个换主教练也是办法，但其实听到刚才周贺讲到关于老马给年轻人这一点上，我们倒反而觉得对于一名外教来说这是多难得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连着三场比赛一起看是吧。 对， 我们说足球的时候我们老是提到国安队这边的外教比利奇，说给年轻队员机会足不足够多，大家都说外教人家是看数据的，人家是要为自己下一份工作去考虑的，人家一定是要抓住每一场比赛来刷好数据的机会，人家不会为你这个俱乐部的多走长远的路线来培养新人。但老马不是这样的。 对，咱都不用说老马了，咱看亚尼斯，不一样吗？现在 这个有一个根本就是 这个中超和这个 CBA 它区别就是中超有升降级 啊，对，在 CBA 其实也一样，你看 压力不太大， 亚尼斯根本就不用年轻人，现在咱们说这杨阿丽什么都报不上名了，对吧、 嗯、 这个就是咱们首钢培养的几个年轻人报不上名，张卓他们都在看台上看着， 对、 嗯、 现在你的五上五下呢，两个后卫的外援，然后加上现在咱们真正说未来能指望得上的啊，一个是范子铭很年轻，一个是雷蒙，然后田宇翔现在都打不上球，如果不是今天这比赛花的比较早啊，田宇翔打不上球、 嗯、 就是说现在咱们真正说你包括范一鸣这些年轻人谁能报上名，对吧，外教要成绩啊，我为什么要练你年轻人啊、 嗯、 我先保证成绩，我今年起码打进四强，这是我完成一目标，如果我拿不了四强，我打一个比如说第九，我可能下课了， 嗯， 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老马现在呢就是说俱乐部提的要求是既要保证成绩进入季后赛前十二啊、 嗯、 还要锻炼新人，就是他要用这些新人，他给了很多机会，那锻炼新人他带来的必然就是说可能成绩上的下滑不稳定，这是一个很必然的结果。因为现在北控没有到一个份儿上说像原来广东一样，我场上三个这个国家队球员，我带两个年轻人我输不了球，他做不到这一点，北控没有这个底蕴， 嗯， 他现在一个国家队都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老马现在摆在面前就是说，就是你只能用这些人，因为你就这些人，然后同时呢你还得尽量保证成绩，这太难了、 嗯、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就是说如果现在咱们说哎，选个特别好的教练来了之后能把这点石成金，咱们就掰掰手指想想，就是联赛里边有多少教练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 嗯、 咱也不是说就一定不换老马啊，要真说谁能来就这个阵容我现在一带他至少是前八的水平，现在不是第十吗，我能带到前八强队我能赢，我觉得呢真的就是这个，反正我现在想不出来说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嗯、 我现在想不出来。 嗯，所以今天这三场比赛呢也有人说到了这个两场胜利一场失利来说，从总分的结果上我们还是能让大家满意，二比一是算是我们赢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输的这场比赛当中就多说一说，就是我觉得越是看到这样的比赛才能找到球队的问题。那反过来其实首钢这场比赛赢的倒是就非常的容易了、 嗯、 就是你赢得成这种样子，你倒是应该更多的从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去找一找你能够往更上面走的这样的动力、 嗯、 不是说你面对吉林能够打出这样大比分，就是你能够像第一阶段一样你遇到所有的强队你都有可能把人家拉下马、 嗯、 是吧、 嗯、 首钢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了。 今儿比分是105-76、 嗯、 大比分啊，赢吉林。 嗯， 对，我觉得说实话首钢啊就是在这个阶段你想还做到第一阶段像比如说赢浙江赢广东那种情况相对来说难一些，因为在第二阶段开始各队的外援都到队了，就是他的这种实力实际上现在联赛当中的实力要开始重新去评估重新去这个划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能不能做这点，当然咱们阵容上我觉得现在首钢的阵容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首钢阵容这么豪华，就从这个2005年开始啊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豪华到什么程度，我能五上五下，就是我的首发阵容双塔加上这个林书豪加上刘晓宇再加一个翟小川，替补上来是朱熹秋天这个方硕吉普森再加个雷蒙，就这个替补阵容拿到其他的球队都能打上首发，就是或者打别的球队首发可能都不太吃亏，就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从来没见过首钢能有这样的一个豪华阵容。你想去年咱们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那人都排不出来了， 对， 那是多么难受的一个境况，现在球队是非常富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咱们的竞争力说实话是相对来说打强队是有限的。 嗯，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倒是应该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吧，在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继续的分析今天这三场比赛。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我们邀请篮球评论员周贺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三场比赛，两场篮球的 CBA 的赛事，北控和首钢，一场国安队在2021赛季的收官之战。虽然已经来到了2022年，但是这是2021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应该说 今天结束了。 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林苑因为这两天的话，这个因为我们体坛夜话节目一直在直播嘛哈，就我跟周贺的应该是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问一声新年好啊， 新年好。 这是迈入到2022年之后的第一次在话筒前， 对，第一个工作日， 我跟听众朋友进行这个应该说面对面，因为还有微博直播嘛， 对， 哎， 啊，您这是新年之后的第一次在话筒前， 对，新年之后嘛，从1月1号开始嘛，一二三三天我休息了， 休息好几天， 特别不合适是吧？所以说今天你们让我多说吗？ 来吧， 三场比赛可说的太多了， 首钢这场开始， 首钢的比赛的话，这就像节目开始周贺说的。这叫什么？见着怂人搂不住火。 对， 赢吉利，你干嘛赢这么多？你前两天比赛的话，你面对这个山西，面对广厦的时候，你为什么在这两场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你的在关键时刻的那种能力？ 难道忘了这比赛到底在哪儿比的了吗？怎么赢吉林这么多？ 说实话，因为现在吉林啊，我觉得本身这支球队呢，这个赛季有一些问题。之前呢，他扮演了一个强队杀手的一个角色，前两个赛季赢广东啊，赢这个广厦呀、新疆啊、辽宁，他赢个遍。但是今年呢，吉林队从第一阶段其实他的竞争力表现就有非常有限。然后呢，整个球队在这个琼斯到队之后呢，就是其实在注册之前啊，琼斯还在发这个社交媒体，就表达一些不满，因为他对这自个儿这个薪金也不太满意，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整个吉林队呢，可能在这个内部氛围上多少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不是特别的融洽，所以呢，现在首钢就是首先从实力上，咱们打吉林也本来也没问题，对吧？本来也没问题，然后从这个刚才咱们说阵容的豪华度上，咱们能排出五上五下，今年广东都排不出这阵容，首钢能排出来。而且呢，就首钢那个二阵容，就是真的，如果拿到，比如说现在联赛排名靠后的球队当中，这是你想这后卫线，方硕、吉布森，这什么攻击力是吧？再加上雷蒙，这全都是首发级别球员。然后朱熹，然后再加上这个，像今天秋天打得也非常不错，那盖帽是吧？乒乓的，这打得也非常不错，真的在很多球队可能能打上首发。就这个阵容咱们拿出来，实际上我觉得。第一场这第二天第一场比赛打辽宁，辽宁当然有很多这国手缺阵了，那场比赛大家眼前一亮，觉得首钢这阵容如此深厚，是吧？从来没见过，我真的是没见过首钢的，在我这个采访的生涯当中没见过首钢的阵容这么富裕。 那我觉得这也算是给球队的一个压力啊，没见过这么富裕，可是在这期间可是有过成绩的呀， 所以对成绩就有要求啊！ 啊，真的，就是咱们夺冠的赛季，当时都没有这么豪华的阵容。但现在呢，当然这个不是说这球星个人的成色啊，就说这个阵容的深度。但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赛季广东随着他的这个下滑，那其实现在实力最强的可能是辽宁。然后呢，就是广厦今年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整体来看不是辽宁的对手。再加上就是今年投入非常大的一个上海，那这两支球队呢可能现在是能去争一争就是这个决赛这个机会。然后当然广东咱不是说他一定不行，可能需要看他的伤病的恢复情况，需要看这个其他第二个外援到队的情况，需要看这些东西。那首钢呢其实今年是有机会去冲一冲的，起码这个阵容我觉得就你这个阵容这个投入是吧，咱们才签了那巴里布朗也到中国了，然后那你怎么也得是个四强级别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咱们赛季前我记得也说这是一个保底的一个战绩， 从这个阵容来说这是一个底线要求， 对，这真的是一个底线要求，因为就是现在没有球队应该说签三个外援，就目前没有这种情况，那首钢签这么多，然后那起码咱们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而且从实力上来说，从球员成熟度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四强级别的球队。那但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当前两场比赛都赢了，赢这个辽宁那场比赛大家眼前一亮，赢同曦呢这个实际上没有太多含金量，然后今天赢这个吉林呢应该说也是比较轻松的一场胜利。但是广厦和这个山西今年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一匹黑马，然后广厦呢是一直以来的一支强队，而且呢他这个三叉戟赵岩浩、胡金秋、孙明辉非常成熟，他的外援呢那个贾罗德琼斯实际上水平非常一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打广厦前面一直被对方压着，就是你能够看到打到这些强队的时候，我们在最后时刻关键时刻得分的能力还是不足， 对， 就是上舒豪得不了分，上吉布森呢吉布森防不住，然后而且吉布森真到关键时刻你指着他去得分去扭转乾坤，就是去年有绝杀广厦的这个情况啊，但他你不能指望他场场这么做，而且我觉得就是球员跟球队都是分常规赛球员、季后赛球员、总决赛球员。人广东那个维姆斯加上马上呢，可能人就是总决赛级别球员。但今天这个维姆斯水平就是没有之前好像那么好，表现没有那么好，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吉布森他就是个常规赛球员， 而且我也说实话啊，就是首钢历史上从来没有说用一个纯进攻球员，我连续用两个赛季的，就说这个球员只能攻不传球，打得像吉布森一样，我连续用了两个赛，我从来没见过。就是因为首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打团队的球员的， 嗯， 这是首钢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太喜欢说这个就是自个儿特别独去攻的这种外援。我印象当中从来没有说一个只进攻的外援连用两个赛季，而吉普森现在就是沿用了。 嗯， 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说打广厦到最后时刻，亚尼斯呢要追分，也不能上林书豪，只上吉普森。书豪在场边蹬车，踩那单车，然后打这个山西，打到最后时刻，林书豪上来之后，咱们这个从领先到落后输分，还得拿上吉普森。就是现在就是亚尼斯手里的牌呢，也就是这样。 嗯， 就是你打到最后的竞争力。人家那个费尔德得十几分，但是最后隔着刘晓宇一个上篮，隔着范子铭一个上篮，两个上篮结束比赛了。就是这就是这个超强外援的一个实力，就是他到最后接管比赛的时候，我站出来帮两个球结束了。咱们有没有这样的球员说这到最后帮我两个球结束了？现在看是没有。我觉得这是首钢最大的一个问题。咱们之前也在说他的天花板有限，你怎么能提高这天花板？从阵容厚度来说，咱们已经足够厚了。 嗯， 但是就是你的天花板还是没提高。就是你选到吉普森和选书豪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预见到，就是你的天花板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你需要的是什么？是马上布鲁克斯那样的，就是到最后关键球跟对方这个神仙打架，啪啪啪，你一个我一个，最后能打进球。你需要这样的，因为首钢，你现在你这阵容已经非常豪华了。你为什么？我觉得现在看看，就巴里布朗来了之后，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变数。但是总体来说，起码现在这个阵容，就是说咱们打弱队绰绰有余，常规赛我觉得没问题。就是打进四强，其实也有很大的机会。而且说实话，就现在这输这两场比赛，包括输这个山西，包括输广厦，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咱们连续碰面，咱们能连败给他。比如说咱们打季后赛、打这系列赛的时候，如果打三场、打五场，这个或者甚至打七场，你连续会输给他，我不认为一定输给他。 嗯， 但是呢，就是说你能不能一定赢他，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赢他。对，但是你要来个马上布鲁克斯，我认为首钢一定能赢他。 嗯， 对吧？咱们现在需要就是说提高天花板的这个外援，首钢现在短板就在这儿。你要说这个从均衡啊、从实力啊、经验啊等等，首钢都到这份上了，现在就是让他帮他突破四强瓶颈的这一点，缺这么一个长板。这是首钢现在我觉得最欠缺的东西。 嗯，说的很有道理。 对，这个赛季很有意思哈。其实你刚才也提到的话，一直是我在这段时间的关注这个 CBA 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山西是这个赛季应该说一个亮点啊。 对， 就像那年的这个浙江广厦异军突起啊，包括像这个前两个赛季的话，吉林， 嗯， 啊，这个姜伟泽啊，这个孙建明啊，是吧？ 嗯， 这个姜宇星啊等等。 对， 就是这个赛季到现在为止，山西队反而成为一个亮点，就是他是一支平民球队。 嗯， 就说菲尔德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盘活了这支球队，就他这个球队本身也没有太就是像特别 太多 星光灿烂的这种巨星啊，或者能力超强的国内球员啊， 除了元帅是这个国家集训队的，其他其实还真没有。 哎，对，元帅的手感他可能是以前一直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今年山西其实还把他这个任骏威啊也送到上海了。 嗯， 就是他有一些人员的这个流失。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山西是杨学增来执教。杨学增呢，进攻大师，他能让这个球队啊就是完全都打开。他把邢志强拿到这首发位置上之后，把这严鹏飞拿到替补，实际上就是等于首发替补的内线呢，哎，都还不错，而且邢志强能防守有三分。哎，防的还很强硬，就是整个球队呢，实际上现在阵容调配的不错。第二呢，来了费尔德之后，费尔德把他进攻梳理的非常的顺。 嗯， 就是费尔德呢，说实话，他可能也是一个常规赛球员，就是他是一个季后赛球员，就是他真打到总决赛，在新疆跟广东的那个对决当中，能够看到费尔德也打不动广东，但是呢，他能够就是在季后赛里边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竞争力，就是他到总决赛平台上可能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到季后赛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他这个球员的水平，毕竟当年跟詹姆斯一块当过队友。就是他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啊，强攻的这种能力啊，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啊，包括传球能力，实际上是高出很多外援一个档次的。而且他年轻，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对于山西来说呢，今年外援选的对，然后呢，教练的这个安排啊、布置啊，非常的顺。就是整个球队呢，就是把这些资源，咱们说很好的整合到一起了，人就崛起了。但现在呢，就是说首钢呢是，大家本来很顺，就是他这个整个啊，不管是体系呀、教练呀、队员啊，都非常熟悉。咱们说只是缺这么一个强点。 嗯， 北控呢现在是没有完全捋顺，所以这几支球队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嗯，真是不太一样。但是说到首钢，刚才周贺说到希望这个 布朗来了之后是不是能有一个变数、嗯、但我就觉得说吉普森为什么连着用他，这也是因为在这样的特殊的赛季当中，大家现在就刚才说解决北控的问题，如果能够来一小外是不是能够带来一些希望，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也要打一个问号，就到底合不合槽， 对， 能不能够把就这个球队需要的那个东西立刻的补上，这不一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连用吉普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了解他、嗯、其实今年可能很多球队在挑人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件事情，因为你换的成本和往年相比要高太多了，然后你试错的成本也要和往年相比太高了，所以只能够就眼前的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布朗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不了解，不知道他到时候 从之前看这个视频啊，包括布朗的这个履历看，也是一个自己抡这种能攻的外援、 哦、 哎，但是呢就是说能不能够符合手 就硬碰硬的时候能自己来， 对，就是看能不能符合首钢这个整体打法。另外呢就是说他的第一他没打过 CBA， 他需要时间去适应，第二呢就是说真正说在一些高水平的这联赛当中呢，实际上布朗也没有说太好的这个履历、 嗯、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首钢来说呢，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赌的一个成分、 嗯、 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说现在咱们即便签三个外援，即便签四个大汉比如也签下来了，但实际上你真正能报名的一场比赛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嗯、 因为咱们现在你外援是四节四人次嘛，你一场比赛报十二个人，咱们你国内球员如果比如我报了四个外援，比如或者报三个外援，国内球员只能上九个， 嗯， 是吧？那你这五上五下本身就已经需要八个国内球员了，就剩一个替补了， 嗯， 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问题。所以你报那么多外援但只能同时上一个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 所以咱们需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这个阵容或者说最有效的一个外援的阵容，然后搭到阵容当中。各队现在有一个讨论，就是每支球队呢就是两个外援最合适，其他十个国内球员，然后这十个国内球员呢去分摊这个时间，两个外援来带队，然后而且呢大家达到一个相对共识的，就是像辽宁这样，就是选一个小外，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偏内线一点的，就是大家是选这样的外援，要不然你就选两个三四号位的或者二三号位这种摇摆人，选两个摇摆人，要不然就选一个小的，选一个稍微的高一点三四号位摇摆人，大家希望选这样的。但像首钢这样说上来啪我先选仨后卫的也很少，也很少，就是没有队愿意这样，因为你这都重叠的位置嘛，但你只能用一个同时，所以大家也不太会这么选。你如果这么选呢，其实我不如就选一个特别能干，像费尔德这样的高登这样的小外援，是吧，我就选这一个，或者像这个上海的富兰克林这种选一个，然后我再选一个稍微哎防守好一点或者这种三四号位的一个球员能够去挡一下的这种搭配，像首钢这样上来选仨后卫的，实际上也很少见， 也很少见。那就地铁一号线说，那就没有人预测一下首钢打辽宁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吗？ 嚯， 那我们得请专家来预测， 七号晚上七点半， 是不是？ 对。 说实话，辽宁如果阵容齐整的话，首钢打辽宁还是挺费劲的。 嗯， 哎，咱们看第一场你赢得很轻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辽宁来了这个莫兰德之后啊，那莫兰德是不能自个儿打的，他需要有后卫带。但是呢，当时那场比赛呢，杨明指导就是这个用的赵继伟和福格打第一阵容，然后国内球员什么周俊成啊带这个莫兰德，他是带不动的。但如果你场上有一个郭艾伦就不一样了。辽宁打广东这场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的话，那莫兰德在广东内线搅得天翻地覆。是吧，当你阵容里边有韩德君有郭艾伦，他的强点一下就多了，如果这俩带一个莫兰德，你说你这个你怎么打，就是你的这个内线优势没有了，外线人有一郭艾伦，然后还有一莫兰德在这个中间搅和，你就很难受。或者说这个如果咱们阵容上看，如果是张镇麟杨明这个赵继伟郭艾伦然后韩德君再加个福格，你说这五个点你说你放哪个点，是吧，就这几个人绑着一摆，你就优势就没那么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场比赛呢，虽然咱们赢得很大，这个分差很大，然后赢得很痛快，但是呢那场比赛的就是参考价值呢其实没有那么高，因为毕竟他让了四个主力球员啊，三个国手，一个重要的一个替补球员，所以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稳扎稳打，就把咱们的这个防守的能力打出来。我觉得在之前其实季后赛咱们包括碰辽宁，包括辽宁夺冠那个赛季，他打的最艰难的系列赛是打首钢，他真打到最后打广厦的时候其实一马平川就赢了，但是打首钢的时候他也是掉层皮。那首钢在面对辽宁这样的球队能不能还打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咱们当年人没有这么富裕就打出那样的状态，那现在咱们人富裕了，是吧，这个内线支棱起来了，内线不再这么吃亏了，咱们能不能打出一些优势，我觉得这其实还真的是挺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 要打出优势可能夸夸夸就这个比赛就 直接倾向那个方向就走过去了，但 起码就 是你遇到， 哎，我觉得起码能咬得住，就不吃亏。 嗯， 咱别像原来，比如说咱们真打辽宁，韩东君那点咱解决不了，但现在咱们那些有双塔了，对吧？又比他年轻，又比他高大， 嗯， 那你是不是这点就不那么吃亏了？ 嗯， 那在对上对方外线，你的防守这能力体现出来，我觉得是有机会一打。但是你要说还能像上一次交手赢那么轻松，我觉得肯定是不会那么轻松。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首钢似乎。在人员方面的话，像周我所说的哈，已经开始不是这个轮转阵容了，是两套，就是五上五下了哈，人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这个赛季开始之后呢，包括我们所认知的一些球员，包括就像小川啊，就是在球队当中的这种灵魂的人物，那么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就是这种球队的灵魂和球队到关键时刻的这种这个永不服输的这种精气神，似乎到目前为止啊，看的不是特别明确。以往呢，我觉得首钢都是打这种团队篮球，咱们的防守是绝对好的。 嗯， 就是如果咱要拿九十多分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对， 对吧？那么到这个赛季当中，这几个赛季当中，好像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你看孟群老师，您净说实话，还点名说，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跟咱们球员，就是因为咱们核心球员啊，说实话叫小川啊、方硕呀、朱熹啊这些球员啊，如果咱们想 还是希望他回到原来的 那天，我们想了一下，从2011-12赛季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对， 就这套核心阵容，咱们吃了十年，保持了一个非常强的竞争力。 嗯， 就是你还能要求这些球员在还能拿出这个可能5年前、6年前的一个状态，其实真的很难，因为这些球员都奔30走了， 嗯， 就是还有很多的伤病，包括去年小川其实膝盖这个也是不小的一个伤。 对， 就是他们其实克服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还说你再拿出一个5年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真的。可能也不太现实， 勉为其难了。 勉为其难，而且未来呢，说实话，这些球员，随着他年纪，像朱熹、方硕都已经30以上了，都是31岁了。 嗯， 然后包括小辉，就这些球员，如果你说，咱们能让他们尽量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就已经是说这些球员第一非常自律、非常职业、非常努力的一个表现了。 嗯， 你说再希望你拿到一个几年前的状态，其实真的不现实。 嗯， 就是因为他们比如也都结婚啊、生子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年纪的这个增长啊，实际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首钢呢，就是需要像范子铭这样、像雷蒙他们这样的这个年轻的血液能够补充进来，打出这些活力。那这些球员呢，需要他们做的更多。就你不能指望小川像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么去冲抢、那么去下快攻。 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赛季，我觉得明显感觉到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包括年打广厦，朱俊龙跟小川的这个对位，就大家如果有印象，小川一个上篮板，朱俊龙一个大帽。 对， 当时我觉得，哎，你看就是年轻，就是这个差别。 嗯， 就是现在小川要搁5年前，怎么可能说被朱俊龙一大帽就不冒朱俊龙就不错了，是吧？ 全怕少壮， 哎，真的是全怕少壮。当时就突然感觉就是有点唏嘘，就是但他毕竟是到这个年纪了，而且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就是这现实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不能回避的。另外，包括朱熹，咱们看以前就是在受伤之前，有时候上线挡完之后往里卷到内线啪打一个，现在朱熹挡完之后就是3分线外底角。 嗯， 基本不进内线了， 对， 就是他基本不进内线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其他球员能不能站出来，而且呢，他可能也是在给其他的这个内线队友创造一些空间呀，等等，就是其他人能不能站出来去把这个啊原来这个空缺去弥补上。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课题，这是摆在亚尼斯面前的一个课题。 真的希望现在咱们在人员相对齐整的情况下的话，首钢的这种团队篮球和这个在关键时刻能够打出特别强硬的防守的精气神，这个传统不能丢。 对， 嗯，而且。新鲜的血液要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对， 嗯，这个是一定要提醒球队。这边 eSpace 说周贺说话就是快，感觉播放语速是1.5倍的， 信息量大一点。 信息量大是一方面， 我怕咱结束的太早，我没说完， 没说完，大家快有问题来接着问。我觉得还是语速快，是因为头脑快。我觉得 周贺侧面批评咱了，来少了， 来少了。这个想跟大家表达的特别的多啊，大家也在分享说1月7号那天。到底首钢对辽宁这场比赛是几点？7点35分，我们也会为您转播。到时候的转播员应该是那天结束了京哥铁马节目时段的转播员康乐啊，是一个大连班。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来看一下。而说到首钢队听一下，大家说到这个首钢对辽宁这场比赛呢，爱吃水煮鱼说首钢和辽宁打，他觉得论人员论实力。怕是打不过辽宁，但是我还是希望首钢赢，这是大家的一个期望。那 对，梦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 啊。对呀， 对， 海豚朋友有这样的建议，他说要不是田忌赛马得了，打辽宁 咱们有可能还人情，然后留着后劲儿全力打后面的广厦。 咱有啥人情啊，对吧？这咱有啥人情啊？那辽宁咱都赢到底，今天打那个人家吉林，那输成那样了，最后两分多钟才下吉普森，那吉林早就下外援了，是吧？那个琼斯打了也不是十来分钟、二十分钟，人都不上外援，咱们一直打到底。就是首钢其实不是那种，就是说我放你一场那种队，对吧？首钢真的是就每场都赢，而且呢就是赢到底。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北京球队有点这个气质。然后就是打辽宁，我觉得这没什么人情可还，而且就是打这种强队，真的试金石。广厦是现在是一个试金石，就是你在面对广厦的时候，能不能赢他，可能是一个就是是不是具有四强实力的一个标志。 嗯， 就广厦现在是这么一支球队，你真正说像今年四强的之前的这个深圳绝杀广厦，是吧？广厦输的球都是输强队，输这个什么辽宁啊，他两负辽宁，就是这种强队他打不过。但是呢，他是一个门槛儿，首钢就是。在面对这种强队的时候，能不能打出一定竞争力？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咱不说了，因为第一阶段各队没有外援， 对， 而且赢广东这场球呢，第一是这个上半场杜峰没上这个胡明轩，那场比赛用人非常奇怪，就是咱们说非常奇怪，也非常不典型。然后打这个浙江呢，当然咱们输一场赢一场，对吧？那现在就是说打辽宁，咱们第一场赢了，第二场如果人阵容齐整了，你能不能赢？今年这个夺冠的最有机会的球队，全运会冠军。是吧？你有没有机会跟人家一较高下？你现在能排出一五上五下的阵容，咱们说有史以来，反正我见过最深厚的一个赛季。那能不能跟辽宁一较高下？我觉得是对首钢一个非常好的检验。就是咱们就是全力去干就完了。 全力去干，就是之前上一回合你说你们让了子儿，我们赢得怎么样？这回我们最强就硬碰硬，就来硬碰硬。 而且那天比赛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也跟王毅，我记得我们俩还在这个节目里还说，我说不管说这个就是你上没上主力。一场胜利就是一场胜利，对首钢来说，你说我胜之不武也好，那谁让你不上呢，对吧？我赢了就是赢了，你也别说那么多。那这回呢，如果你上主力呢，咱就真拉开了这个马一马，咱们看看到底谁厉害。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硬碰硬的比赛，这是大家非常期待这场球。我也希望首钢赢，但是呢，咱就看他到底能不能打出一个就是大家期望的，像刚才孟群老师说的传统的一个超强的防守，然后打出一个竞争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也是能够去可能对整个后边赛季的一个走势的一个预判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一场检测。 你说这劲儿，我们大家这劲儿也都上来了， 对， 特别着急。这个七号这场比赛赶快来了， 恍惚之间我都觉得票价一下就蹿升了啊！ 对， 如果不是在赛区比赛的话，就抢着去买票了。 是，然后说到周贺的点评，老夫子也说周贺说的好，然后孙东龄也说点评的特别到位，然后 eSpace 尤其是说。特别爱听，要常来。 孙东龄啊，不是孙彤林。 大家看剧习惯1.5倍速是吧？听广播现在也习惯1.5倍速的语速， 快进 ，能听到更多的信息量。而且呢，听起来我觉得也是伴随着语速逐渐增快，好像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要。碰辽宁这场比赛也快来了，也这劲儿也紧迫感也慢慢来了，就是这样。包括谁问流年听千里也说，周贺讲的真好，到位，全力就干，就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就直接沙场见呗，是吧？那说到这场比赛呢，大家又是充满了希望。 我还以为我今天说完了之后啊，俩俱乐部都给体育广播打电话说不要再让他来了。 为什么？ 净老说实话，不让他来了。 俩俱乐部是说的北控和首钢、 啊。对对对。 那你知道这个做节目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反馈效果非常好啊。但是呢，对于听众来说有一点不好，就听完咱晚间节目之后晚上失眠了，这事儿就是这个节目就是起到反作用， 着急着的啊，到底怎么解决？ 你在等着， 说这个球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后我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原来我真这样。原来我看完球啊，经常就是我记得原来首钢一场大败之后，晚上2点还那生闷气呢，就真是这情况。现在感觉这个因为每天特别累，根本就没 心态都变好了， 心态都变好了。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会，累的心态都变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一说到首钢，可能很多人的这个精气神就提起来了，确实又给我们信心，人员是这么的齐整。但是呢，这个。上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更突破一些，或者我们自己没有升高，等着对手降一些。但因为赛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人家万一要出现，虽然现在捏合得很齐整，比如山西，那突然在过程当中 要有一环稍微掉一点链子，大家轮转不起来了，那可能我们这个阵容上的这种 厚度，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失败上。对， 就是我指的是这个赛季当中什么可、哎、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至少是为这点上做好了准备。 这个实力是很重要的，运气是最直接的， 嗯、 是吧？ 对， 像那个像勇士进季后像进总决赛， 语速越说越快。 像勇士进总决赛，啪啪几个主力都伤了，那人家猛龙夺冠了， 对 是吧？第一次进就夺冠了， 谁也没想到， 谁也 没想到。 所以首钢就是我觉得还是做好准备吧，咱们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说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硬道理， 哎，一个道硬道理，就是咱们首先要让自己实力提升， 嗯， 真正有这样的竞争力，真正有冲冠的实力，就是当历史或者说在机遇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抓住，你没这实力给你的机遇是吧，你可能没进总决赛，人总决赛那对手啪伤一个，你说你都没进去，那你不是就没赶上这机会吗？对吧？ 嗯， 对，大家说到这场比赛，华北小新也说人情可能是指辽宁输了咱们一场，咱们还一个，但是输广厦，这个输广厦了是要赢回来的，就甭管分哪个对手了，尤其是所谓的这些强队，我们有可能在后面再次去有更多交手的、更硬度比赛交手的这些对手，我们早赢，每场都想要赢。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说，如果是北控，比如面对辽宁，今天我主力轮休了， 嗯， 哎，我打不过，我放弃了， 嗯， 我觉得这我能接受。如果首钢说今天见着辽宁，我主力轮休了，这从情感上我不能接受。 哦， 真的，就是你打辽宁、打广东这个队，那就是全力去拼的， 嗯， 就是如果你说今天我轮休了，我这场放弃了，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又没有像辽宁那样说他主力刚从国外回来，长期的隔离没有状态，你说我轮休一下，我没必要硬碰硬。那咱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反正我从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因为北控毕竟是两个队不在一个层面上嘛，但首钢我认为在我心里边他就是一个四强级别球队， 嗯， 我觉得打这些强队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去打。 那这一点的话，维达勋爵这个微信里朋友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啊。 嗯、 聊天室里这朋友就说了，首钢从来没有这个打所谓的强队就提前主力轮休的这个 对 啊，没这习惯。 嗯，说到语速问题，京城八爷说周贺说话的语速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现在语速是乘以多少，是乘以1.0还是乘以0.8的语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语速？但是又有很多人跟周贺一样，用户9971也说也是，首钢赢了我才能睡好，输了心里就不痛快。 我当年啊，真的去五棵松采访、啊，还是去首钢采访，我记不住了。 嗯， 回家之后躺在我们家沙发上，气得我真的就是夜两点还是生气，还在发微信呢。 生气 啊，给就是还跟球员那儿还是说呢，怎么能这样呢？去啊，跟王毅什么就这种发微信，就真的就是聊，就是真的气得睡不着觉。 那是你工作的第几年？ 应该也就是前个五六年的样子， 前五六年啊、 哎 嗯。 现在这个随着反正孩子这跟孩子生气更多了是吧？这脾气性子也磨平了，就是嗨、哎，就是什么都能看开了。 这叫爱之深，恨之切。 对，现在真的跟孩子这脾气都磨平了，都能看开了。 嗯，对大家，京城八爷回复我们，现在是0.5倍速， 0.5倍速。然后我们就说话快，就一分钟啊，一般的人在300字左右。 嗯， 那周克我估计的话在400-500字。 我也想降速。你知道我第一次去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就语速特别快，后来我看梁叔人慢慢悠悠的、 嗯、 是吧说话、 嗯、 后来我强迫自己降速、 嗯、 后来这个但后来 发现梁叔的速度快了， 不是后来发现我还是降不下来， 降不下来， 对、 嗯、但是就是这样配合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大家能够听到更多的信息量、 哎、嗯， 大家还是欢迎周贺常来，我们也欢迎周贺常来，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嗯、 好， 感谢周贺，感谢听众朋友， 好嘞，再见 再见 再见。 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依然低迷，并且由于湿度增大，能见度和扩散条件都略有转差，东南部还会有轻雾，出行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和交通安全。另外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煤火自采暖用户需要加强居室通风，以免发生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明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会在4度左右，中午前后还是比较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